在我国，人民军军人、各阶层劳动者和青少年学生连日参观信川博物馆。进入三月，仅在十多天的期间里，也就有18000多人参观。博物馆里展出许多图片资料和证物，记录了过去祖国解放战争的暂时战略撤退时期，美帝国主义者和积极敌人在信川郡用最野蛮的方法屠杀35000多名无辜居民的野兽性和残忍性。